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小姐，若是婚礼那日，宁子谦闹上了城主府，可如何是好啊？ 在绿莲看来，宁子谦若执着一时意气，未必不会做下如此蠢事。 婚礼在即，宾客已至苍城，听说连中原韩家都遣了礼来。如此盛事，庄家自会将隐患除去，他们丢不起这个脸。此事不用叶家插手。 可是，小姐，虽然您自己誊写了一遍，可流传出去的字画都是宁子谦当初赠予您的，他长留苍城，若是机缘巧合知晓了此事，奴婢怕他不会善罢甘休啊。 住口，我早就告诉过你，这件事给我咽进肚子里。 小姐。 绿莲被吓了一跳，腿一软，差点跪下来，讷讷的不敢再语。窗外的韩仲远几乎是在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就立刻愤怒地抬步朝内房走去，却在跨过帝永宁的时候被一只手拉住。腕上之力如铁坚硬，如血灼热，一时间竟致得他不能动弹。韩仲远一惊，抬手望去，帝永宁面上毫无表情，他的手托住韩仲远，目光却望向房内灯盏下摇曳生姿的女子，眼底划过震惊、荒谬、失望、痛苦，最后只剩死水一般的宁静。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也能爆发如此蛮力，唉，若非失望痛心到极致，他也不会如此。看来这位才名远扬、让庄府破格低举的叶诗兰，不过是个弄虚作假、玩弄心计的女子。流传出去的字画，皆出自帝永宁手笔。叶诗兰的名声半年前于苍城鹊起，算起来正是帝永宁离开叶府的时间。或许帝永宁从一开始就只是这位叶家小姐嫁入庄家的一枚棋子。 这回韩仲远聪明反被聪明误，本以为帮上帝永宁一把能拉近韩帝两家交情，哪知道连累他成了助纣为虐的恶人。若非他坚持带帝永宁入叶府，也不会让帝永宁受这种屈辱。韩仲远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宽慰，只得将满心愤怒撒在叶诗兰身上，对窗户里的女子横眉怒视。帝永宁仍旧只是安静而沉默地看着屋内，仿佛石化了一般。 小姐，奴婢只是怕那宁子谦再生事端， 此事已过，去告诉父亲，把他阻于城外，别让他出现在苍城内。以后，休得再提这个人。 是，小姐。 拦住即是，别伤他性命。 叶诗兰神色依旧冷淡，只是在不经意间回眼望向窗外瞥见满园梨花时，突然道了这么一句。绿莲一愣，点点头退下去，眼底不免有些感慨。 即便当初小姐只是因为宁子谦的才气将其算计，可几月相处未必没有一分真心。只可惜宁子谦太过落魄，比起苍城之主的庄家低若尘埃。 叶诗兰行到窗边，从里间将窗户合上，不一会儿房内烛火熄灭，不闻风声。回廊后安静异常，在韩仲远差点被这阵沉默弄得窒息时，他身旁的人挪动脚步，转身朝院外走去。僵硬的身影走出了院门，韩仲远低头看了一眼地上一片狼藉的梨花花瓣，突然觉得为了那个叶诗兰，不惜跪在地上和帝家家主倔强相争的帝永宁，还有他身上那股子固守的坚持，已然消失了。 若帝永宁受不了打击，一蹶不振，他这一生怕是都要毁在这个女人身上。 韩仲远还来不及感慨，突然想起帝永宁身手平平，跺跺脚越过院墙追去。 我在这里。 院墙外嘶哑的声音骤然响起，半空中的韩仲远悟的一惊，强行扭了身落在院墙外。帝永宁笔直立在门口，脸色苍白。韩仲远挠挠头，什么都没说，抓住帝永宁的手腕跃向半空，匆匆离了叶府。已近天亮，海慎居二楼，韩子安早已离开回了后院，只剩帝圣天一人独坐。以灰衣人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后，半跪于地，将在听兰小居听到的话低声重复了一遍。 永宁如何了？ 少爷出了叶府，一路朝城外走去了，韩公子一直跟在少爷身边。 怎么，当初千里迢迢来寻个说法谁都拦不住，如今知晓了真相，倒是甘心回晋南了？ 主子，可要把少爷带回来。 帝圣天挥手起身朝楼下走去，大步之间未有丝毫犹豫。 他若是连回海慎居面对我的勇气都没有，何敢姓帝？ 后院，得知帝圣天反应的韩子安眼底露出哭笑不得的神色。 何敢姓帝？何敢姓帝？帝圣天，怕是天底下只有你敢说出这般狂妄之话。 虽只是一句感慨，可不远处立着的赵福却听出了这话里淡淡的欣赏。赵福眼底划过一抹担心，却终究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荒唐，将此事暗暗埋下。以韩仲远桀骜跳脱的性子，能如此耐心跟在别人身后留神照顾是个极罕见的事儿。若不是摊上的是帝家世子，怕贸然回去被自家老子教训一顿，他还真没这个时间。 啊！ 打了个哈欠，他望了一眼泛白的天色，又瞅了一眼前面不远处默默走着的帝永宁，被磨得半点脾气都不剩。 堂堂帝家子弟，放眼天下望去，谁家闺女不是趋之若鹜，竟被苍城一个小小寒门女子玩弄于股掌之间，切，真是荒唐。 韩仲远虽年仅十二，但自小长于高门士族，历经疆场祸乱，心性比之帝永宁只怕更坚决果断些，自是不耐他的小情小爱。眼见着帝永宁一直朝城外的方向走，韩仲远总算急了起来。 若他真想不开，顾自回了晋南，我身上一顿板子是少不了了。啊，帝师兄，这眼看都要出城了，你是要去哪儿啊？ 晋南。 想到那个气势惊人的帝家家主，韩仲远心底一抖，急了忙劝道。 啊，这怎么成？你姑姑还在海参居呢。你就是要回，也不能抛下你姑姑一个人回晋南啊。 帝永宁听到帝圣天的名字，脸色更白，就要挣开韩仲远的手离开。就在这时，人群熙攘声自不远处传来，喧嚣至极。 快上，快上，快上，快点，快点，说喊什么喊，走。 时辰这么早，城门处嚷成这样，也太奇怪了。 帝永宁还没发现异样，两人拉扯着走了几步，转过街道，城门处的情景突兀地呈现在他们面前，让两人顿住脚步。城门处，一群百姓被庄家的护卫队推搡着朝城外走，这群人老弱妇孺尽有，皆衣衫褴褛，面色蜡黄，身形瘦弱，一眼望去便知是乞丐流民。护卫队立在城门口，衣甲光鲜，眼神傲慢，和百姓形成鲜明对比。他们不时将冰冷的长戟敲在流民身上，怒喝着让他们尽快离城。 孩童和老人的哭泣求饶声交织在一处，让城门处喧闹不断。 走走快点，请快离城。 奶奶， 地永宁和韩仲远立在不远处，眉头微皱，显然是不明白庄家如此大动干戈所为何。就在两人踌躇之际，一个蚂蚁老丈被人群挤压的摔倒在两人面前，他年老体衰，被汹涌的人流践踏，挣扎着难以起身。地永宁不忍，急忙将老丈扶到了一旁的石阶上坐下。韩仲远朝不远处开着的店面跑去，替老丈寻了一碗水来。老丈缓过神，才打量身旁两个忙前忙后的少年郎，瞧见他们的穿着，颇为受宠若惊。 多谢两位公子。 快点走。 此时远处护卫队的驱赶咆哮声传来，老丈被吓得一抖，随即惶恐不安地喘着粗气就要起身。 老朽还是早些走，庄家的护卫啊，跟豺狼一样，免得连累了两位公子。 哎，老人家别急，到底出了何事？护卫队为何要驱赶你们离城？ 老丈满头白发，不停叹气，浑浊的眼底犹有惊弓之鸟之意，悲凉道：“ 哎，公子不知啊，现今北方门阀混战，老朽的两个儿子年初的时候被晋北李家当壮丁拉进了军营，一个都没活着回来。我家的孙子开年就13了，迟早啊也得被李家盯上。我们老唐家就剩下这么一根独苗了，晋北实在待不下去了。半个月前，我带着孙子一路逃难到了苍城，原本以为可以喘口气，哪知这庄家因为两日后的大婚就要把我们这些流民全赶出城。如今天寒地冷，在荒郊野外里无避身之处，这哪里还有活头啊。 唐老丈说着说着眼眶一红，实在凄凉。即便地永宁和韩仲远出自武将世家，见惯战场生死离别，心里也难免凄凄。 老丈不必太过忧心，苍城南下300里就是吴城，此乃晋南地甲所辖之处，应能庇佑老丈安稳啊。我这有些银两。 地永宁说着就要从袖里掏出银子来，手一伸才发现袖子里空空如也，就连一身袍子也是韩家赠予。正尴尬之时，韩仲远飞快地塞了两片金叶子在他手里，回转头假装没事人一样。地永宁看了韩仲远一眼，眼底露出温和之意，也没多说，将金叶子放到唐老丈手里。 啊，老人家您拿着吧，快带孙子继续南下吧。 两位公子啊，我这把老骨头都带着孙子跑了几千里，哪里还怕这300里呀、啊？只是我家这小孙子一进城就染了风寒，动也不能动。这几日我们藏在城南的破庙，今日我想去药房里讨服药，哪知道被这护卫队发现了，这才被驱逐到城门附近来。哎，可怜我那孙子。 唐老丈正说着，不远处的护卫队发现了此处异常，凶神恶煞提挤而来，吓得唐老丈一句话没说完就抖了起来。 老丈走，咱们先去城南。 在苍城，庄家就是土皇帝，韩帝两家做客而来，不宜直接起冲突。两人都不傻，地永宁朝气势汹汹的护卫队看了一眼，朝韩仲远微微一颔首，扶着唐老丈匆匆离去。两人到底少年心性，颇有些义气，既然碰上了便是缘分，总不能放任这一老一小自生自灭不是。 海慎居内得知两人去向的韩子安和帝圣天居然都只在来禀之人留了知道了三字，便故自行事去也。庄府隔了一夜才从管家口里得知帝永宁存在的庄锦，陈脸吩咐将人拿住好好关押后也未有过多反应。毕竟对他这个苍城少主而言，小小一个落魄书生实在无需放入眼中。 多人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